一宿不完，被爱的感觉，被需要的滋味，就算只是在一瞬间，我想再听一遍，你说你爱我不变，让我在最后记住你的温柔，记住你的脸，记住在爱情最美的画面。存在，把你当作整个世界，不知该怎么离开。为了爱，为了梦，为了情，为了你放弃一切。有了爱，有了梦，有了你，为了永远。Yeah, 好想再听一遍你曾说过的誓言。绝被需要的滋味，就算只是在一瞬间，好想再听一遍你说会爱我不变，让我在最后记住你的温柔，记住你的脸，记住在爱情里最美最美的画面。 情。

明天，泪水写进昨天，用未来时间打量过时间，很像一见。 还是像个发动着的机器，你绝不后悔，是否还是那么倔强前行？你如果有机会，还会依然决然的旅行，你看得见未来的未来究竟有多远？谁让带着你的梦想前行？有没有人能像你一般惊奇？我想大喊一声来到曾经的依然是依然是你。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想和孩子学游泳，就来千秋兰亭游泳班，初学班、亲子班、私教班火爆招生中，专业的教学，优雅的环境，先进的净化设备，包教包会，办卡更有精彩优惠，3129-222，3129-333。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4月26日，星期三，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外要闻。在人民海军成立68周年之际，由导弹驱逐舰长春舰、导弹护卫舰荆州舰和综合补给舰潮浮舰组成的远航访问编队从上海起航，将赴20多个国家进行为期近180天的友好访问。这次任务是人民海军历史上访问国家最多、出访时间最长的一次。全国铁路16日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较调整前增开动车组列车25.5对。运行图调整后，全国铁路开行旅客列车总数达到3615对。国际方面，

醉，许愿你藏你的情路，手牵手生死与共看透，夕阳尽头还是什么，因为爱有如此复杂的理由，这样我肯定是爱你 知的是爱，随后要听到的是可米小子的青春纪念册。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你好，我是景森，今天就陪你到这里，感谢收听，跟小浩明天见喽，拜拜。 给你我的想做纪念，这份爱任何时刻你打开都新鲜，有我陪伴，多苦都变成甜，睁开眼就看见永远。你的想做纪念，我的梦有你的祝福才能够完全，风浪再大我也会勇往直前，我们的爱写在青春的纪念册。整个世界都改变。